那这个我们今天发的讲义啊，有一个地方我有补充这个平位散跟藿香正气散，在46页的地方。哎，46页之前的那些东西啊，比较是我教栀子汤系会教到的东西，所以就顺序上有点乱啊，所以我们先看后面的。那平位散呢，跟藿香正气散都是宋朝的这个惠民局编的这个合剂局方的方子。那平位散呢，其实也算得上是我们上次教的这个破姜拌炒参汤的子方。那它的这个合剂局方里面的主症看起来很多，那可能同学会觉得有一点混乱，但是其实我觉得平位散的主症蛮好抓的。你就如果以舌头来讲，就是舌苔厚嘛，啊，那如果以脉来讲的话，就是脾胃的脉是沉而那个脉我们叫濡脉啊，你要念软我也不反对了。那这个濡脉就是打起来啊，你会觉得这个脉有一点偏沉，然后它的那个脉的跳动啊，没有那种活泼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那个脉有一点温温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要说身体感的话，那就是这个人他说我是站不如坐，坐不如躺啊，那就身体，因为脾太湿的时候，这种脾阴湿的体质会让一个人的肌肉感到很沉重，所以这种觉得自己要动的时候觉得肉很沉哦，不想动，这样子也有可能是脾湿。所以大概从这几个辨证点去抓的话呢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平位散的主症框架之中，那你身体长不胖啊，面黄肌瘦啦啊，然后消化不良啦啊，那些很好，容易拉肚子啦，那都可以用一用啊，就是这样子的。那平位散呢，苍竹我们也教过这是什么药了，厚朴也教过了，那陈皮在这里是行气的药啊，那加上一点甘草做调和，那这个科学中药随便买就买得到，所以就蛮好用的。那基本上苍竹它不但是一个祛湿的药，它也是一个去邪气的药，所以我们从前在教到苍竹的时候才会说这个好心的女鬼给他们的老公的保养方就是平位散，对不对？就是被女鬼缠过的男人要多吃平位散才不会被鬼气所伤啊。那这个平位散这个方子呢，它我后面有附一点加减味的方法，就是其实呢，我们说平位散是这样一个方子，那藿香正气散后面的藿香正气散其实也是类似的功用。那我们中国人都说啊，香味香味，这个香者气之正也，那有毒的东西是什么？毒者气之偏也啊，就是比较偏的气性叫做毒气，那比较正的气叫做香气。那我这句话有一次讲到一个杂志社的主编的面前，他就说哦对哦，其实我们在玩那个什么西洋的这个芳香药草啊，就是西洋药草，会觉得说凡是有香味的药草几乎都是生长在大太阳的环境里面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阳气这个东西，如果具体来讲的话，就是会产，以我们人类的嗅觉来讲，它所产结晶出来的物质化出来的东西，我们嗅觉会感觉成香味。那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人家里面种菖蒲啊？菖蒲的叶子你捏开来好香的啊、哦，香的像是假的一样啊，就是觉得说怎么有植物味道是那样子。那藿香正气散呢，它是你也是可以说它是感冒药啦，或者说它是驱除邪气的药。就像就前一阵子有听说有一个朋友啊，他是这个身体不对劲，那神州院里还有他开药啦，开什么真武汤什么又好一点点之类的，可是后来那个朋友他大好啊，是说去找了那种帮人驱邪的东西，就是他们说什么卡到阴是不是啊？就是那个朋友最先开始是给黄承义老师看，那黄承义老师开藿香正气散，那当然他们因为那黄承义老师那边的学生吃科学中药吃的比较小口啊，所以也不会也没有说吃藿香正气散就好起来，并没有好起来。但是呢，我 我会觉得说，如果黄老师看藿香正气散也是有一点道理啦啊，就是它这个驱邪气的效果还是有，像这个藿香正气散什么白芷啊、紫苏啦、藿香啦，都是蛮香的药。那藿香正气散我们日常生活是怎么用它呀？就是出国去所谓的落后国家，什么怕喝到印度的水，什么不能吃到菲律宾的串冰那种，那就带藿香正气散出门啦。那藿香正气散它的药性来讲，其实很多都是发散型的药，也就是我们在讲教这个桂枝麻黄各半汤、桂圆麻一汤，不是也有讲说中国人认为人吸收到毒性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会从皮肤表面排除的，对不对？像鱼虾蟹的毒我们会把它逼到皮肤表面变成红疹子，所以藿香正气散也就是走这个路，就如果你吃到不干净的东西或者受到什么邪气、不干净的气，那你可以吃这些芳香的药，让它从皮肤表面发出来。所以如果你吃了什么东西感觉不对劲，忽然之间觉得好像怪怪的了，那你马上吃藿香正气散还有机会把它发出来啊。那如果是吃平胃散有没有效啊？也会有一定的疗效的啊，就是平胃散跟五苓散比较是同一路，比较是在身体的消化机能里面赶快把这个毒代谢掉。那如果你说要帮忙身体解毒的话，那也可以用《伤寒论》里面的半夏泻心汤。那半夏泻心汤的那个解毒呢，就是左手关脉，右手关脉，同时把到尖尖的浮脉。那那个时候就是脾胃也在紧张，肝也在紧张，代表你身体正在进行解毒的工作。那这样子吃坏的话，你吃半夏泻心汤效果也不错。所以五苓、半夏泻心啊，还有平胃散、藿香正气散，那都是吃东西吃到怪怪的时候可以选择的。那我在这个平胃散下面就有做一个加减的方法，让它同时具有补脾胃的效果，也同时具有藿香正气散的效果啊。就是平胃散的基本结构里面还可以加半夏呀、人参啊、黄芪啊、薄荷啊、藿香这些药，你再加进去，你用生药打粉也行，你用科学中药照比例和也可以。那这样子变成你们家那种，这种东西，其实对于一个要学伤寒医术的人来讲是没什么大用啊，因为我们是随症开药嘛。但是对于那种你们那些完全不会医术的亲戚朋友就很有用啊，就这样配一罐放到他们家，说肚子不舒服就可以吃，这样糊里糊涂吃，糊里糊涂好啊，就是那这样也还不错。所以呢，就是又有一点补脾胃的效果，吃久了也不会虚。像平胃散吃久了有可能会虚的啊，因为厚朴这样的吃久了的气还是会伤到一点。那而且平胃散也可能吃了之后人会发干。那不过话说回来，平胃散如果加了五苓散变胃苓汤，胃苓汤是元朝的朱瞻熙啊把这两个方加到一起用开始的。那胃苓汤的话，五苓散因为能够把水转上来，所以比较不会那么渴啊，所以就是可以这样子来调节。那如果你说食物中毒出冷汗，你还可以加一点砂仁啊、草豆蔻，那这些都是所谓的举例而言啦，就是解毒的药还多的是啊，你要加什么黄连我也不管，就是都可以。那调理 B 型肝炎可以加白扁豆下去哦，白扁豆就是有点专病专药啦，就是 B 肝用它还有效果还不错。但是话说回来了， B 肝的专病专药也是多的是啊，你不加白扁豆，你有别的好东西往头加，那也没有关系啊。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同学可以自己调节看看。平胃散历代的加味本来就是非常多的，那所以这两个方子呢，就跟同学讲一下。那平胃散跟五苓散加起来变成胃苓汤啊，那也是我们常常可以用的方子。假性进血的保养就是用胃苓汤。那至于说这个熏香方子啊，这个像有些房子你很久没有人住，如果你要进去住，那你大点一下这什么避瘟丹之类的东西。那这个当然是以苍竹为主啊。那有些房子里面放大黄，有大黄它的竹烧起来是没有香味的，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怪味道。哎，不过话说回来哦，我个人还蛮能吃苍竹的，可是我认识不少人哦，他连苍竹的味道都受不了，就他觉得苍竹的味道很呛。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人吃过平胃散，会不会觉得受不了？还好吧， 我是说苍竹啊，你要说它难闻也对了，就像是我们吃的很开心的薏仁粥，薏仁是什么味？我说蟑螂味，对不对？薏仁就是有蟑螂的味道。那苍竹是什么味道？苍竹是臭脚丫的味道嘛，就苍竹有人的脚底板的味道。但是呢，这种事情就是，哎呀，爱吃薏的人就不怕它蟑螂味，对不对？爱吃苍竹人，我就说苍竹说臭豆腐啊，你讨厌我喜欢啊，就这样子啊，就认了啊。那这个避瘟丹类的东西呢，就是，哎，其实说起来，这些中国这种熏香的药还真的蛮奇怪的哦。你说这个药粉啊，它不是除湿机哦。可是如果你那个墙角有一片湿掉的地方啊，你熏这个香熏那么一错啊，哎，等一下饭还真的干掉，哎，这怎么发生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就是它蛮能够改变那个空气里面的一个质地的哦，我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那所以去湿去邪气是不错的。那基本上也是用一些芳香药。那后面那个杏林香啊，那我讲一下夏夜，我夏夜还没编完，不过没关系，因为杏林香的方子生源都有啊，你跟打电话跟阿才讲说我要杏林香就好了。那杏林香我们平常是我跟助教是拿来干什么的？是拿来修电脑的。就是精密电子仪器出问题的时候啊，常常是因为这个空间里面有看不到的什么东西造成的。所以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发现心理上的神效是从在出版社编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要拍一个照片，那个数位相机没有任何毛病，就是没有办法运作，然后我们就想说是会不会是灵界的干扰来的，然后就点心灵香，一点相机就好，然后再用一下，要用又出问题，然后一点起香相机就好，所以就发现这东西可以修精密电子仪器啊。那于是呢，到后来已经变成我们那个传统了，就是像什么助教啊、烧光碟啊，烧到什么怎么烧都出问题的时候，就开始点心灵香，然后就又可以烧了，就是用来修理精密电子仪器的香啊。就是我觉得中医有的时候教一教课就变成非常迷信的世界。你说这个电子仪器的治愈率有多少？大概只有80%左右吧。你说100%也太过分了啊、哦、但是80%也不错了，比西医的疗效还要好了。那这个像杏林香这种，像你说我们要不要活得那么迷信，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是活得很迷信的啊。就像是杏林香的威力有多大呢？就是你说它是驱邪驱魔嘛，对不对？它的那个香的味道，这个看不到世界的居民不喜欢啊。像我们家从前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家因为是个老房子，那隔壁一家人他们已经搬走很久了，隔壁是个空屋。那因为两间房子都年久失修，所以日子久了，那前些年的时候啊，两家之间的墙也烂掉了，所以变成我们家可以一脚跨到隔壁去。那我们跨进去玩着玩着，发现哎，隔壁的楼上还有一间房间没有烂掉。然后有一个朋友刚好找房子住，那我就说哎，不然你就住我们家隔壁好了，你从我家门口进来，然后钻到隔壁去住那一间啊、哦。他真的去住了。那他也是一起学中药的朋友，所以他去隔壁，他还没有搬进来前，他就先到隔壁四处去点杏林香，然后呢就走掉，然后再过几天再搬来。哦，他点杏林香之后那几天，我跟陈助教，因为陈助教是我的房客嘛，住在我家这边，我们简直日子都不要过了，就动不动走路踢到东西，撞到头，然后打翻什么东西，就是，然后后来就把那朋友抓来骂，说你要丢手榴弹赶鬼，你自己要住进去的时候丢，我们还有话讲，你这样丢了就跑，然后害我们被这些鬼欺负啊，就是搞什么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一类香类的东西啊，它是会激起看不到世界的某些东西的活动的啊。那因为他丢了一大堆过来，他丢在隔壁烧香，就那隔壁空房子里面那些居民都跑到我们家来避难哦，变成我们家人满为患，动不动踩到看不到的脚啊，然后被人家揍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那这个香呢，我觉得效果上来讲还不坏的啦。但是你说如果一个人呢着魔了、发疯了，是不是要用这个香可以医好？是不是品味散会不会好？我想都不会好啊。比较有效的中医疗法叫做鬼穴13针，听过吗？啊，就是在人的13个点上面插针，那鬼跟人的联系会被切断啊。就是周卓宇老师的学生们大概都会的招数啊。那个临床上还蛮有效的。那就所以这些补充的东西跟同学大概讲到这样子。那五苓散呢？这个 还有两位药我们还没有介绍。那其实刚刚啊503条文这样很快的带过，其实对同学来讲也是一个脑部的负担啊。那我接下来介绍这个泽系跟猪苓这两味药啊，同学你就干脆当做我什么都没有讲啊，大家开始睡觉算了。就是有些东西你既然带到了，这药还是要介绍一下的。可是啊，泽系跟猪苓这两味药可以说是介绍也只是知道一下，只是增加一点知识而已，因为在临床的使用上面去教这两味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在《伤寒论》的那个结构写作结构里面啊，你看到他用泽系的时候，或者看到他用猪苓的时候，都是跟其他的药物形成一些药物组。比如说猪苓要用，大家就跟茯苓一起用，它不会单独用。所以你猪苓它单独有什么效果，其实你就不需要知道了，对不对？那泽系也是类似的，就是有几个结构之中用泽系。那你如果脱开这个结构，你单用泽系也很难用得好。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单味药的用途如何啊，反而都不是那么要紧。所以我觉得介绍这两味药呢，虽然还是要花一点点时间介绍，但基本上只是有一点像是增加中文知识而已啊，就是临床上的功夫介绍这两味药没什么了不得的意思。那像猪苓呢，这个苓字呢，它后面就讲说一名啊猪大便，那苓就等于大便了，是不是？其实可以说是哎，就是这个苓字啊，古时候大概都是出自于同一个苓，就是这样一个字，就是这个天哪，在下雨啊，底下有大滴大滴的东西下来。那当这个雨有一滴东西下来，如果你用一个抽象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雨就好像什么，好像天上上帝跟我们讲的悄悄话。那如果你要听到那个悄悄话的话，你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聪明的人，对不对？所以就这个字就这样出现了。那这是一个比较从高档的世界来讲它。那如果你不用那么高档来讲的话，就是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一滴一滴东西掉下来就是苓嘛，对不对？那猪啊走路的时候啊，一坨一坨的大便滚下来啊，刚好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就猪大便啊，就这样。所以这个中国人造字刚好就是挂到两个领域的意思，所以猪苓果然就是猪大便。那它的长相呢，就是像猪大便，就是黑黑的不规则状的一坨一坨的啊。那我们之前教茯苓的时候也说过呀，就是这个长在这个指树底下的菌类，松树底下的菌类叫茯苓，枫树底下的菌类叫猪苓，那竹子底下的菌类叫雷丸，对不对？因为竹子的象征物是八卦的震卦，所以它是这个雷丸是用来杀寄生虫用的药。那茯苓的话，它是一个它的这个宿主是松树嘛，是不是？那松树是一个阳能胜阴的树。那我在上次讲茯苓的时候有提到过，就是为什么他说阳能胜阴，它是一个很阳刚的树。什么叫做阳刚？就是我们是假设说，如果有一棵树它不是活在地球，它是这个树的灵魂活在天堂的话，那这个树应该是在天堂是四季都不会凋谢的，对不对？就是它是一直都是清脆的。那所以呢，在地球上面如果能够保持四季都清脆，维持那个植物在天上的世界的本态的状态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树很刚很阳，不被这个地球的这个阴的物质世界所拖着跑。但是呢，枫树呢，就是一个专门被这个阴的这个物质世界拖着跑的树。它怎么讲呢？你看四季的叶子变化那么明显，是不是？所以就好像已经有点夸张了。那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在观察这个树的时候，会说它哪里只是这样夸张，它还更夸张，说什么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枫树的根啊会暴涨三五尺啊，像是那个《倩女幽魂》里面的姥姥一样的。然后呢，如果是土著啊，就拿这个枫树长的这种树枝呢，拿去刻成什么木偶啊，去扎一根针啊什么的，就可以把就诅咒起来特别好用，因为这个树的阴气非常重啊，所以就说这个树很容易变成妖怪啦，什么没有风会自己动啊，然后它的这个身上的那个肉瘤，这个树干的瘤啊，里面会有小精灵住在里面啊，什么就是各种说法都有，就这个树等于是充满了就是怪怪的东西这样子。那所以这样的一种树啊，它跟茯苓可以说就是一种 茯苓的松树跟这个朱苓的枫树就好像是刚好相对的存在，对不对？就是一个是非常不被这个地球物质世界所影响的，一个是非常严重的被物质世界所影响的，所以这两种树底下的香菇啊，就有不一样的这个功用出来。那比较代表性的说法就是说，《神农本草经》里面，茯苓是利小便，朱苓是利水道。那我们大概基本上本草学家要拿这两句话来做文章是比较多了，就说小便这件事情就是关系到膀胱的气化机能，对不对？就是把这个生命能啊从膀胱抓出来，对不对？然后用这个生命能重新把其他的水气从背后带到头顶，就是这个无形的人体的水气的运转。那这个东西是茯苓在管。那相对来讲呢，朱苓利水道嘛，那水道是什么？在古医书里面，《黄帝内经》的世界，水道就是有形的淋巴系统嘛，是不是？就是人的身体里面有一些狭义的三焦啊，就是三焦系统。如果以有形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淋巴系统。那所以呢，中国人就会说啊，你看啊，茯苓是生这个无形的水，所以茯苓的作用点呢可以到头顶，朱苓的作用点不行，朱苓的作用点只能到脖子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说法。那这个。所以呢，这个相对而言，我们就说啊，一个是阳，一个是阴，水道是有形的水嘛，对不对？是具体物质在淋巴里面运行的，所以是这样子。可是你要说，我们单用朱苓来疏通淋巴，好像临床用药也不是这样用，就是张仲景要用就是茯苓跟朱苓一起用嘛，所以你不太能够有机会看到说朱苓真的它单独在干什么，那甚至是。你说茯苓是这个功效，朱苓是那个功效，那民国初年的经方家曹英甫他就说啊，有一段时间我们茯苓都买到假货，不知道什么面粉糊做的，所以我们就不用茯苓，都用朱苓，那效果还不是一样。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古时候就硬把这两个药分的这个样子，不是很屁话吗？所以就是说学问归学问，说法归说法，但是实际上临床上面哦，也不能够说是他一定会怎么样。就像倪海厦先生在教书就说茯苓是能够通淋巴的药，我也不能说他错呀，对不对？就是说实际上说不定用茯苓用朱苓那个效果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有这样子搞不清楚的状况。那唯一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他的这个小便类的病，好像茯苓朱苓张仲景会一起用，可是呢相对来讲比如说苓桂竹甘汤或者是张仲景一些治心悸的方，那好像就是都是用茯苓不是用朱苓所以可见得还是有一些药物，因为你在张仲景的方里面很难找到一个只用朱苓不用茯苓的方，可是却很容易找到只用茯苓而不用朱苓的方，所以茯苓在做什么用我们大概可以看到。那相对来讲你会觉得说好像当茯苓的功用有哪些地方不够充分的时候，你可以用朱苓来帮忙，所以就是这个茯苓力不通，有一些水它好像力不到，那朱苓可以帮忙它力到。那我们都会说泽系啊茯苓大家都走完哪些地方了，那剩下的地方好像就交给朱苓，那就是淋巴系统了，就是这样子用拆车子的方法最后拆到剩下的就归它了，就是这样子的想法也有可能的。那只是这些说法或比如说像什么朱苓啊润到三焦，所以会吃了之后容易发汗啊，茯苓不会发汗啊，像这些说法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们都很难找到论证就是我们也不会特别拿朱苓或茯苓发汗，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它。那像古来一直有一个点它因为同学就是我要说的是像泽系或者朱苓或者茯苓，因为它在古本草的论点里面都有一个调子说它能够把水升上来，对不对？都有那个方向感，所以呢我这样教了教的自己也会觉得我这样的说法其实有点风险，就是这三味药其实都是利水药所以你吃多了之后人照理说都是会越来越干才对的所以虽然说它能够把水推上来这种说法是中国独有的一套本草的哲学，但是实际上 茯苓、猪苓、泽系都是吃多的人会被泻得干干的药。那只是说看严重性如何，像古时候的人就觉得茯苓啊吃了之后人不会干，可以长期吃没有害处，然后呢猪苓就有可能它的这个补性比较不够强，所以吃久了人会越来越干。可是这年头买到的茯苓，其实你一罐茯苓科学中药，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啊，就是什么父亲嘱说什么治中焦痰的方啊什么，里面有茯苓，对不对？你吃着吃着其实还是会干的，还是会口渴。所以你说今天的茯苓不会口渴吗？其实也会哦。所以就茯苓、泽泻、猪苓基本上就近来讲还是利水药啊。当我们现在买到的药都不是那么天然生成的好东西的时候，其实可能用起来啊就会不是有那么多的补益的效果了，所以就长期吃的话可能都不一定很有用途啊。那这个像《神农本草经》里面写说它解毒啊，骨柱不祥，那这个能够解毒跟骨柱跟不祥，那前面还有一个治疖疟，疖疟是古时候说的那种啊，已经在身体里面啊很安稳的那种老疟病。其实古时候说的疟只是泛指那种发寒发热的病，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疟原虫我们也不知道了啊。只是所以这个疖疟到底是在血管里面繁殖的疟原虫的病，还是指的是一个感冒它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少阳病，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那如果是根深蒂固的少阳病的话，那就是三焦淋巴哦，里面已经很脏了，那可能就是会变成疖疟的状态，就是三日一发的那种疟疾，就是那种年轻啊还没什么本领的疟疾，每天要发一次寒热啊。那等到那疟疾已经在你身体里面活得很安稳了，它就三天才发一次寒热了，那这样就变成已经长大的疟疾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大概通常我们也会用什么，比如说仲景方有鳖甲煎丸呐、啊，那也是会攻到淋巴跟血管的啊，那就这一类的病，好像猪苓这种很阴柔的药性会有一点关系。那像这个毒啊、骨柱啊、不祥啊，你真的要说什么毒，那我也说不上来，因为五苓散也是很好解毒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它一定是什么毒。那至于说骨柱不祥，其实我有时候都想问说，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童话故事都看过了啊，就是什么一堆虫放在一个碗里面，它自己互相吃，然后最后剩下一只就怎么样神通变化，可是这辈子也没见过啊，就是那所以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如果真正的这个骨柱跟不祥我们都没有见过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退一步来说别的好了。就像比如说大陆他们研究，就是说猪苓的这个萃取液啊，也可以当作是所谓的抗癌药来使用了，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治疗效果，但是可以让癌细胞长不快，就是它能够克制啦，就只是克制而已，就是当作是化疗的辅助品或怎么样啊，跟有一些抗癌中，跟一些其他的抗癌中草药比，并不是比较强的药，只是这一类的功效可以说它还是有啦。那还有猪苓的这个萃取液还能拿来干嘛？说是打在肌肉注射里面可以治疗那个银屑病，就是身体皮肤表面好像一直掉屑屑那种皮肤干燥的病。那我想银屑病可能也有比它更简单的医法啊，也不一定要猪苓。所以呢我们现在对这个药的这一类的功用呢不会很清楚就是了。然后呢利水道啊，那就是能够让身体的水从这个水道的系统，也就是淋巴的系统来这个运作，这是一个说法。然后还有一派的说法说，其实人任何身体的水的疏导都叫做水道，你用了猪苓的话，你身体的各处的水都会走得比较润滑一点，就是好像是人体的水的一种这个润滑油一样的感觉。那这个说法你也不能说它错，怎么讲呢？就像是张仲景的这个方剂里面，在阳明篇有一个治疗啊，水跟热纠结在一起的，就是又呕吐又想喝水的这个猪苓汤。那猪苓汤呢，治疗这个水热互结。那我们到现在，那猪苓汤当然也是有茯苓了，所以你不能单独说它是猪苓一味药的药性，但是至少呢，它的用途上来讲， 讲，今天好像用猪苓汤来这个让这个肾结石啊尿道结石滑出来的效果还不错的啊，所以就是当然他有用到滑石跟阿胶了啊，所以我们就说你勉强要说猪苓有这个效果，那也是有啦，所以就是水管不通，身体里面哪里水管不通啊，都可以用猪苓当通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至于说久服轻身耐老这个说法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来用临床用它都是否定啊。我们对猪苓现在的看法比较是归着到所谓的久服伤阴啊，就是吃久了的话人还是会抽到没有水，这样子还是不好的，所以大概我们目前对这个药的认识是这样子。那的确也可以说以张仲景的用药结构来讲，要单独来认识猪苓的药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就先介绍到这样啊，就是对各位的这个医术大概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啦。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看泽系这味药。我想我如果跟外面的人聊的时候讲到这味药，我还是会念泽系哈，只是自己的班上嘛，就跟同学做个就是正字正音了，就是说这个咸咸的潜水这个细字比较对啊，那蟹字的话比较是后代的这个传抄的问题。那这个沼泽的泽字也好，这个细字也好，其实都是那种好像不太流动的，然后又有盐味的，就是有脏脏的这种水，对不对？那种不太干净的池塘水。那像这一类的植物其实都有类似的功用啦，像这个长在这个池塘水里面的什么芡实啦、薏仁啦、泽系啦啊，其实都这个调子。也就是泽系的话，就是它的根啊是圆圆的一坨，然后本草书在画它。